哇，第一次的无底深潭呢没肥酥啊，是不是我有没有记错啊？ 梗不是啦，你记错啦，是不是好像我记错。 好像是啊。 好像我记错，不关 系。是啊，我们是不是有些喧宾夺主的机会？ 我知他啦，难得他不在这里。 哇，这些鬼故事，我不在的时候就讲我坏话。 是啊。 肥酥不在的时候就讲肥酥坏话。 看清楚 了。这些就是人性咯。 其实 看我样子看到我为人，你知不知道？ 是吗？就是我不懂看相。 你不知道。今集就教你看相。 哦，那我们要不要再解释肥酥为什么不在这里？ 你喜意解咪解释咯，唔中意咪唔好解释。其实观众都唔关心嘅， 咪系咯，仲要有花，唔系 嘅，仲要有嘢听啫嘛。边个坐喺度唔系问题噶， 系咪啊？哇，你咁咁啊唔得啊！你揾个路人甲月饼咁样，即系可以取代我哋啦，即系我哋冇价值啦。你咁讲， 其实我都有谂过你有冇价值嘅。 而家系咪嗰啲即系资讯第一咁系嘛？边个讲都唔重要系嘛？ 唔系嘅，如果你揾个靓女坐喺度咧，又另一样。 肤浅。 其实你最唔中意靓女点解？你系咪其实你系咪妒忌？ 我唔中意靓女，我唔中意冇脑嘅靓女啦。 次次啊，肥苏啊，话要我请个靓女嘉宾嚟。 你搞清楚。 唔好最憎啲靓女噶啦， 系 咪？ 我系唔中意冇脑，净系波大嗰啲 靓女。咁样人哋唔坐嗰度，点知人哋冇脑咧？ 我冇，所以我冇话一定唔可以有啊。是不是你之前都很多靓女来啊，我有没有说不给啊？ 全部肥酥带来的。 是的，我没有不给啊嘛，如果不给都不会出现了，是不是？ 但你有没有留意一样，一次次肥酥带亲的靓女来呢，你都不在这里呢？是你特登特登避开件事、啊、 何必呢，咁样系咪先？ 系咪你特登避开件事、啊？ 何必要咁样嚟到咩？ 你令我谂起一样， 令个听众咁难受 咧。我令我谂起啲咩咧？其好多时咧，啲新娘咧拣啲姊妹团咧。都有揀過嘅，知唔知？ 揀過 嗱，我唔係啊，等先，信息我澄清先啊，澄清先啊，唔係我唔係話曬全部新娘都係咪啊？部分。 使乜講新娘啫？你讀書嗰陣時，啲女仔、啲靚女，永遠側邊都有個醜嘅喺度㗎。 即係揾個做知己。 係啊，不嬲都係咁樣嘅，呢個係自古以來。 你係咪 文明以來？ 你嘅角色係咪就係嗰個知己？ 通常我都係單挑自己行嘅，冇人同我比較嘅，所以係 咩？即 係冇錯。 有冇人 recruit 你去做呢個知己？ 你走啊你！当你冇比较嘅时候，我就系最靓噶啦 ，OK？ 系喺你知唔知喺 Window 99里边花阿姐就系最靓， 梗系啦，因为得我一个女仔，最靓女系嘛？ 你话系就系啦，冇办法啦。 咁你睇我相咁样，有冇睇到啲咩出嚟咧？蛛丝马迹， 睇到好多嘅、 啊，除咗靓之外， 睇到你最重要睇到你唔系除咗靓之外呢句收翻，你收翻啦，你可唔可以收翻啊？ 我收翻，收翻， 收翻， 收翻，系咯，睇睇先。 系啦，又惊我节目咧，你讲完呢句之后冇人睇啊，知唔知？ 嗱，咁你有冇不如讲啦？讲翻正经嘢，你有冇睇到我有冇即系杀人嘅倾向咧？ 我就系睇到你讲一套做一套啦，即系如果你把口话要杀人咧，一定杀唔成。但系你如果你把口话我唔会杀人嘅，你就会杀得成。 哦， 呢、這个就系花家姐佢嘅本性啊嘛。 你要逃避个问题喎、啊，而家 答咗你系好清晰，好清晰。只要你把口话我唔会杀人，你就一定会杀人。 咁 呢个就系你嘅相。 哦、啊，即系点啊？我讲得出嚟嘅就唔会做啊？ 你系呢个口是心非嘅人咯？你明白？ 好大嘅指控啊！我觉得呢、這个 唔系好大指控啊！ 即系我讲大话啦，成日 唔系讲大话，即系咧，你永远将自己想讲嘢收埋咗喺个心里边先，你又唔讲住，到到咧一个忍唔住位咧就会爆出嚟讲。但系你呢个忍唔住位咧系好容易触发嘅。 不好准、啊、上次人家说我是口直心快那些。 不仅是不是啦你啊。 大家信不信啊鬼故事。 不是啊他去到某一个，但你记住他的位置是很浅。即是那个叫做爆发点是很浅。 你从哪里眼耳口鼻哪里看得出来讲。 眼耳口鼻全部都中了。是啊，尤其是你彭牙。 什么很浅啊，因为沙华。 是的，沙华其实有影响。 沙华会。 沙华除了可以吃西瓜之外。同埋游水可以及及下， 我唔想噶，孖生噶嘛。 唔系咁啊，你个叫你个叫千金难买假手啊，你唔系真嘅。 我兔仔啊， 系啊，靓嘢嚟嘅呢啲。 咁点解会即系口是心非？ 其实你啲嘢你 即系赞你嗰时， 你所谓啲嘢咧，好容易咧。你有朋友话你好容易啲嘢一口就讲咗出嚟啊，啊，好快讲出嚟啊，好爽快咁啊。其实因为你棚牙问题啫，你唔想讲嘅。同埋呢講嘅説話都唔係你心裏面想講嘅説話。 我封嘴啦，今日開始。 啊，係你彭牙將啲嘢線咗出嚟咁解，你明唔明？ 所以要揾個咪遮住咯。 喂，呢個擋口水罩都幾好。 咁點算啊？我可以點樣做啊？阿上司。 箍牙咯。 啊，箍牙。 係啊，我諗佢箍咗牙都幾靚。 啊，其實我試過一次咧，有人同我講咧，佢話：我覺得你冇句真喎。 你冇句真。 係啊，佢係咁講我，但係咧，其實我同佢相處嘅時候咧。我又冇话真唔真嘅，即系又冇刻意去讲啲乜嘢大话呃佢啦，即系自问吓。 嗯。 咁但系我唔知佢话你冇佢真啊咁样咯。 系。 调翻转，我觉得你系会觉得， 我不知道自己讲咗啲， 你会觉得人哋冇佢真多啲哦。你呢种系怀疑型嘅人嚟噶，你咧点啊？你成个头咧就好似一个咧感叹号咁样嘅啫，你系上阔下窄嗰种咧，即系有少，但系短哦。你感叹号拉长啲噶嘛？你又短啊！你面短系缩短咗感感叹号咯。咁呢种人咧，嗰、那个怀疑性系好重嘅，即系唔系咁轻易送一信一样嘢。有少少罗斯威尔夫。 所以讲成话我系外星人咯， 似噶你系外星人， 好爆啊！你一啲系讲咩啫？ 人哋话你地球人冇人信，你知唔知？系啊， 我呢种人就会疑心大嘅。 即系唔好话疑心啦，你唔会人哋讲第一句你信咗人哋先。 哦，咁啊系嘅， 系咪啊？ 系，同埋我其实对好多嘢都好猜疑嘅，基本上 系啊，样样嘢都好猜疑嘅、啊， 尤其啲上市我都。所以今日咧， 所以唔好做上市。 所以今日咧，我就咧要考验下你， 考验 下你。 我又唔系上市， 用我最熟嗰饭嚟考验下你。我就揾咗十大呢一个重犯，咁咧麻烦你逐一点评。 你点样去衡量佢哋系重犯？你有 谋杀， 你有将佢摆上榜度称咩？ 全部谋杀。 重嘅定义系咪边个？呢个几多公斤啦？嗱，呢个左手边呢个几多公斤啦？ 谋杀啦，重唔重？ 谋杀就一定最重噶啦。 咁点咧？你想唔想讲啫？ 唔系，你觉得谋杀系咩定最重嘅罪先？你觉得？ 咁 即系杀人，杀人就系最重嘅罪。 咁喺法律上系啊嘛。 有其实有 法咩法法理不容啊嘛呢啲。 其实有啲人咧，佢唔杀人咧，佢啲罪仲更加重。系啊，唔系一定要杀咗人先重嘅。系啊。 啊，咁点解咁讲咧？何出之言？ 何出？咁佢做嘅，佢做嗰个罪业影响得其他嘢更加深厚。 哦， 唔、需要你死，可能死一个人，你杀人杀得几多人咧？有几多嘅希特拉啊？ 哦，咁样 啱唔啱啊？系嘛？佢做嗰个罪业更加重嘅时间，佢就算唔杀人咧，佢个业咧都会比杀人更加重。 嗯， 系啦。 喂，但系其实咧呢啲咁嘅，我而家叫翻重犯啊， 好啊，重犯 俾你噶啦。咁啊，其实呢啲重犯，喂，其实咧佢哋。有啲見到個樣咧，都唔係嗰啲兇神惡煞啦， 係 嗰啲即係想斬你全家嗰啲喎，有啲都幾善良嘅喎嚇。陣間我哋咧 外貌上善良咯， 睇唔出嘅喎，真係有啲係。 我不如講啲重犯之前咧，嗱講咗你啦，咁啊你覺得我樣善唔善良咧？ 幾啦？ 幾啊？咁樣即係幾啊？就係咪？ 我真係搶噏嘅咋。 喂，但係你有個朋友話我好咩？好古叔啊！ 古叔。 点啊！我自己唔觉啊， 古叔同善良都可以。 你觉唔觉啊？ 同时并存嘅古叔又唔系好觉。 系咯？点解有人 见到你样啫？ 我 样你嘅性格。 我觉得今日我呢个打扮似一啲 似嗰啲金三阿伯咯。 唔系啊，金三阿伯上次戴嗰顶礼帽啫。今日我觉得似啲荷里活明星。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Michael Fox， 我知啊，你今日系明星啊，今日你巴闭，因为咧你讲晒啦，我主要问嘅啫， 唔系噶，你要讲好多噶， 唔系我问嘅啫，我唔识噶，对呢啲吓，即系识条铁噶咋， 就系呢啲咪啱咯，你哋呢啲讲出嚟嘅嘢咧，系直接由心里边讲出嚟先准啊嘛，系啊，有阵时我有阵时同人哋做一啲即系类似我哋叫占卜嘅嘢咧，我都系乜嘢嘢都唔讲咗，问咗你见到啲乜嘢？ 即是用那個直覺， 你見到什麼，是的，即是問事的人，你見到什麼，你感覺到什麼，你先說給他聽，是那一下才是最重要 的，捉機嘛，這些是 吧，好東西，懂東西的，人家說花家姐流的，假的，花家姐挺堅的， 堅是流的， 捉機他都懂， 堅是流的，我是，但其實人家說惡形惡相，是不是真的有些人的樣子恶啦，好似成灰安咁啊，个样好恶形恶相噶，但系个心底善良，即系收集多方面嘅资料啦，听翻佢以前识佢嘅人啦，即系话佢其实系好善良同埋好搞笑嘅，即系点解咧？嗱，有啲又咁善良，但系又杀人吓十恶不赦咧，咁点解咧？ 嗱，我要将嗰、那个里同埋外分翻开先啦。虽然咧我哋成日叫一样嘢唔好以貌取人啦、啊，未必一定啱嘅，但系貌咧就真系好影响一个人嘅，啊，点解咧？就系话，因为佢个样系由个心里边生出嚟噶嘛， 上由心生， 系啊，由嗰个生出嚟嘅，咁啊直接影响咗佢嗰个外貌，所以点解喺上面你睇到啲嘢啊，系可以睇到佢嗰个内心世界点样啦？你头先举个例子。诶、好似唔啱喎，学你咁讲法，阿成灰安唔系咁样个、但系佢做某啲行为出嚟，你觉得系善良，但系佢可能自己知道啊，佢有啲嘢佢冇话过俾你听嘅，究竟系咪善良咧？嗱、记住，唔系一定要杀人放火先至叫做系凶残，有啲嘢可能你唔知道，仲有一样嘢，呢、這个唔系最重要嘅 point，最重要嘅 point 就系话前世今生，佢前世有啲嘢带咗落嚟今生啊。 咁呢一個呢樣嘢係佢改變唔到，就算佢心底係善良啦，今佢心底善良係今生係贖翻前世嘅罪。 哦， 佢前世佢帶咗落嚟嘅嘢啊，就係、是、令到佢嗰、那個樣啊有一個變化啦。例如我舉個例俾你聽啊，你見到啲人好高大嘅，知唔知？如果我用前世今生論去計咧，點解嗰個人咁高大？你而家見到嗰個人 點解咁高大？ 係 前世食得多， 佢前世一個好謙卑嘅。你信唔信都好啊，即系我 前世好谦卑，今世会高大。 系调翻转， 咁我咪好唔谦卑？ 调翻转啦，如果嗰啲特别矮细嘅人咧，特别矮细人啦，即系正常矮细嗰啲唔好计，特别矮细人咧，佢前世咧就系好高傲，睇唔起人嘅、 我冇啊， 你冇啊？ 我唔知啊。 唔系咁啊，你系标准身材啊？ 我唔 即系唔计，我唔计嗰啲前后嗰啲啊，就系计高 三六啊，四三六啫嘛， 就系计高矮啊，前后唔计啊，你系标准身材啊，OK 啊，大家唔好 算细粒啦，咁样如果系咁， 唔算唔算，你系即系 咁唔通要四尺五先系 中国籍女子嚟讲，你系标准身材， 真 系系啦 ，OK 啊，咁啊，我系中国籍男子嚟讲，我系偏矮啦，我系。 中国多计嘛？ 中国籍咁我系咧，可能前世就有少少睇唔起人嗰啲人。咁呢一个系直接因为成灰案个 case 就系咁样啦。佢前世佢可能咧，本身嚟讲佢就系真系一个叫做相对凶残嘅人嚟。 嗯。 啊，咁我今世带落嚟咧，有啲嘢未曾去得晒， 未曾消灭咗。 但系今世佢有一顆善良嘅心，呢、顆善良嘅心可以幫佢去前世嘅業，去咗前世業之後，下一世還唔定係一個哇俊男嚟個靚仔個周潤發 咁樣，原來 唔出奇㗎呢樣嘢，係啊，咁呢個就 即 係 起碼個樣會善良啲咁樣， 會係啦，一路一路 而咁啊炮灰咪嗱，唔該知炮灰咁講， 我又抄翻我呢，我又抄翻個舊節目出嚟講下啦，曾經講過一集咧，就係叫做神秘阿修羅，即係阿修羅啦，阿修羅咧啊。其實佢同天人咧，佢享緊天人嘅福報嘅。嚇，六道裏邊咧，天人係最高 level 嘅啦。阿修羅享緊天人嘅福報，但係阿修羅同天人最大分別咩？阿修羅咧，我哋叫喺梵語裏邊叫非人非天。 嗯， 佢非人類，非天人。 嗯， 但係佢享緊天人嘅福報。佢同天人最大分別咧，就係樣衰。天人就靚仔，阿修羅就樣衰。咁點解咧？就係因為阿修羅佢本身，佢喺生前啊。我哋六道波罗蜜咧，佢净系做布施，但佢系一个大布施，佢捐好多钱，救好多人，帮好多人。但系呢个布施令到佢今世就做咗阿修罗，佢做唔到天人咯，因为啊六道波罗蜜佢净系收咗一样啫嘛，净系收咗一物啫嘛，啊净系收咗一样嘢，所以变咗嚟讲就系、是、啊，如果佢收得多几样嘅，佢就变天人啦，有靓仔嘅样貌啦，佢而家冇靓仔嘅样貌，成灰安有呢啲咁样。嘅 case 就係佢帶咗呢啲嘢落嚟咯，因為人間都係人間阿修羅，動物有動物阿修羅啊嘛。 係，嗱呢啲純粹係從佛學角度去分析㗎，大家即係如果成灰 fans 唔好掉啊掉啊。 好嘢嚟㗎，就算成灰 fans 聽到都開心喎，係啊，因為如果你阿修羅有特質，即係起碼證明咗一樣嘢，你享緊一個天人嘅福啊嘛，係好事嚟㗎。 但阿修羅， 我哋都叫上三道㗎呢啲。 哇，咁但阿修羅又即係。嗱，佢係個樣惡啦，或者係好似話脾氣差噶嘛，脾氣差啲啦， 脾氣臭啲啦， 但心底都係善良噶嘛，係嘛？係咪咁啊？ 嗱，好老實講，你話佢個人為咗沽名釣譽走去做善事都好啊，佢都真係做咗善事啊嘛。 嗯、 你明唔明白一樣嘢？佢真係已經幫咗人啊嘛。咁呢一個這個善心嚟講，其實佢曾經去幫過人，令到自己帶到一啲福氣喺度啊。咁樣何來而不為啫？有乜问题啫？冇问题噶，系啊，所以就算啊，我样衰啲，唔系一个大问题咯。 咁如果系讲翻啲罪犯咧，佢哋会唔会好多都系阿修罗嘅？因为好多时都系 我讲一个俾你听，你讲 一念之差，一怒之下杀人噶嘛。 系，我讲一个俾你听，经典阿修罗 边个？ 极之经典喺你今日俾我啲十大里边冇佢份。 经典啊，香港啊？ 唔系香港，台湾。 台湾经典嘅阿修罗。 经典阿修罗，佢样已经话你听佢阿修罗。 台湾几时噶？咩年份噶？ 啱啱判咗刑冇几耐。 哦，系咪嗰个郑捷啊？ 最重杀。 奇安女王。 系啦，真系好嘢，郑捷。郑捷咧个样就系阿修罗样嚟。 系咯，佢都系。 系啊。 好似好凶恶咁。 佢佢样已经话咗俾你听啦，佢面色带红，红得嚟带暗，跟住咧就佢眼咧，佢个三白眼咧非常之显现啦啊。咁樣就 面好尖，同埋我人好长。 咁 呢种佢呢种咁长嘅， 因 为 个人好长，即系个人 成 个 身好 长，修长 系啦，冇肉。咁我哋叫做佢哋都我哋呢种唔够称，唔系嗰啲女仔嗰啲唔够称啊，系系做人嗰个福嗰个唔够称， 即系福薄啲咁啊。 系啊，咁呢种人咧好得意啊。其实今日我哋大部分都会讲到呢样嘢，就系你唔杀人嘅，就系人哋杀你。 嗯， 佢天性就有呢种咁样杀人嘅特质啊。 嗯，咁俾人杀可能系因为佢善良俾人杀咧。 这个都是要用佛教的角度，这个是一个果报的问题。 嗯， 是的，就是说他去杀人的时间还有他被人杀的时间呢，其实呢都是跟他前世有些东西带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多东西特质是相通的。那 为什么会不是被人杀就杀人呢？我又不明 白。为什么一定要我又将件事扯回远一点，好像今天里面有一个 case 都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呢其实一般人我哋睇面上咧，睇到好少嘢，啊，基本嘢咯。有時可以睇到啊，你邊大概邊年有啲咩橫禍啊，你嘅性格大概係點樣啊？啊，會唔會有啲牢獄之災啊？可能咧喺你面上你未睇到，或者你有冇啲房產啊？你婚姻如何？感情如何？睇呢啲基本嘢。但係如果真係喺相裏邊要睇到好多好突出嘅嘢咧，我哋睇兩種人嘅啫。一種咧就叫做大富大貴。这個咧用我定義計，我非正式統計啊。我就當一百個裏面得一個啫， 冇個分， 係啦， 嗯，咁樣啊，裏面一個都唔少， 唔係即係我用咧比例1% 咧，啊，其實係應該冇咁多， 嗯， 咁樣咧，其實上睇上咧就睇5% 嘅人，即係有95% 嘅人唔使睇嘅，即係你同我都唔使睇嘅，咁啊剩翻嗰4% 係咩咧？好兜踎嘅， 哦， 即係1% 咧就大富大貴、飛黃騰達嘅，4% 咧就兜踎啊，或者係一啲要受一啲牢獄之災啊、死於非命啊嗰啲人。嗱，剩翻嗰95% 咧就係平庸之人啦。 咁我哋今日嗰10個係咪屬於嗰4%？ 屬於嗰4%，係啊。咁啊，其他嗰啲就係平庸之人。平庸之人睇咩？睇下你少少婚姻啊、感情啊嗰啲咁嘅嘢咯。 幾時離婚啊？ 係啊，係啦，即係 幾時中個三獎啊咁樣。 唔好話中幾多獎啊，睇唔到嘅。但係問題即係睇下你即係你晚年福氣好唔好啊？子女運好唔好？即係睇呢啲嘅啫。我哋基本上我真係睇唔到你嗰啲真係嗰啲大富大貴嗰啲啦，係啦，你真係睇唔到，因為佢啲相好容易睇嘅。又攞翻一個例子去俾咧，去我攞阿邵逸夫爵士去講啦。佢就呢個佢就入兩種型嘅，佢入兩種型嘅，佢入木型同埋入呢個馬騮型。當一個人似一個動物嘅時間咧，好極端。有極端到咧，又好似一係好似邵逸夫咁樣，哇！真係大富大貴啊！一係咧，你有陣時留意下咧，街邊好多啲生老兜出嚟乞食嗰啲咧，好。其實你望下，喂個碌都有啲似個，係 啊， 係咪啊？ 即係新馬仔嗰啲咯，都係。係 啊，都有啲似佢嗰啲碌個啊。點解唔係咁啊？一個咁有錢，一個要喺街邊乞食咧？係啦， 都係咁嘅款咯。 都係咁嘅款。原來咧，佢哋呢啲咁嘅款咧，就係一個特質嚟嘅啊。某一啲關口位你係中嘅，或者某一嘢你係上世帶到落嚟嘅，你個福報夠嘅，你就可以上到去某啲位。啊，馬雲亦都 一 個 一線之差，一 線之 差， 馬雲都係嘅。 係咯， 馬雲其實你望到即係同只馬騮有咩分別？ 揾條鬼命咁 咯。係啊，冇分別同馬騮，係咪先？ 你有冇錢啊？告你一間。 你留意喂，我都想似只馬騮啊！告我嚇你啊！我係馬雲咧，我就話你去，如果去一啲山區，咩黃山啊、泰山嗰啲，你見到都挑夫嘅。佢嗰啲挑夫都係咁嘅樣嘅，留意下，挑夫辛苦命嚟㗎，好慘啊！靠努力揾錢。 爭少少做馬雲啦。 差少少嘅咋，我条命其实已经生咗马云咁嘅格噶，但系 争咗咩咧？ 条命咩？ 条命 福报咯， 福报 咯，做唔够好事咯， 所以要做多啲好事咯，我哋 做多啲好事啦。 如果你下世想做马云嘅话， 唔想做十大嘅， 你想做马云定系林过云咧？ 都系云啫。 嗯，阵间我哋翻嚟先讲林过云啦。 好啊。 聽到廁所有聲，後屘咁啊好大膽走過去睇一睇，咁啊點不知一打開， 冇人冇声。咁啊发梦咧就见到有个女人嘅物体，咁啊问我头先见到啲乜嘢嘢？ 啲鬼问你啊？ 系啊，都冇鬼嚟啦。我就走去夜晚，原来黄斑病变。黄斑病变完咧，仲要系再发现咧个视网膜穿咗窿，可能好有连贯性，就系个膜睇唔睇到。可能是找翼吉盲那隻眼， 就是怕你看到，因為 什麼 事啊，國家機密嗎？ 星期六日靈異鬼故事件匯集陰陽界， 黑子雲來 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 我哋捉到个逃犯。 喂，点解突然间坐咗个逃犯喺度嘅？你系咪嗰个咩啊？墨西哥毒枭啊？ 唔系啊，我都想啊。 矮仔啊！ 咁多人服侍佢，咁多咁多钱。 佢一定唔系，因为肥叔点解一定唔系啊？肥叔捐唔到嗰个地洞嘅， 系咯，捐唔到。 你点捐啊？ 肥叔咁高系咪咩？ 我唔系高，我边高啊？ 前世谦卑咯， 我边高啊？ 我哋细佬咪好谦卑。 你细佬真系好谦卑啊！ 系咯， 系啊。佢细佬人六尺几， 佢细佬同佢型格唔同嘅。雖然大家都佢細佬高， 係咪又要評論一番啊？首先你評論咗我，我覺得你要評論翻佢啊，咁先公平。 好啊， 仲要講衰嗰啲喎？ 點解要講衰嗰啲？肥蘇肥蘇冇衰嘢， 冇衰嘢，我人太好。 啊，肥蘇真係真係 收咗佢錢啊！ 我人唔係肥蘇人咧，其實咧就係、如果我哋用翻上海嚟講咧，用一個古代人物拼落去咧，拼得到落去。但系咧，佢當然冇佢嗰咁大特質咧，可以拉到佢少少邊皮位。 關公， 但係你要小心啲。點解咁犀利嘅？但係唔係關公。张飞啊， 张飞 系咩？原来咁，张飞 都系个 friend 啦。 但系记住张飞好危险啊！ 我最中意关公。 张飞俾人斩，俾佢自己部下斩咗头落嚟。 但我最中意关公，我唔知点解。 你中意关公？ 我中意关公嗰嗰种 咩义气啊嘛！ 你中意嗰啲义气冇用啊！你咪嗱， 唔系佢就系蠢咯。 证明你系张飞 吓。 但张飞系好， 张飞系好敬佩。关公 啊，系我真系好中关公。 所以证明你唔系张飞。 我玩三国无双都用关公嘅。 即系你系陈圆圆嘅张飞。 系啦， 系咪争好远年代啊？ 你话佢似张飞系咪嗰种暴女啊？唔系 ，sorry。 嗱，其实肥苏嘅性格咧，佢本身都系容易爆嘅。但系爆位系 我俾佢爆咗几次。 花家姐都系好容易爆。 系啊。 我而家收咗啊嘛，惊。 收咩惊？ 呢啲嘢唔喺节目。 你嗰啲面黑，你嗰啲面黑系哇，净系。挂都上面， 但我好快又冇嘢嘅喎。 啊，唔系，其实咧，你好惨啊！你呢种人，你明白？即系一阵先讲翻你，唔好意思，讲翻你。 点解 你 讲我啊？ 你明白？唔系啊，你将你呢啲咧咁样嘅七情六欲呢啲咁嘅嘢咧摆晒出嚟咧， 冇错。 其实咧系唔好嘅。 我中意 系咯。 嗱，我行我素咧就叫做。 我唔中意做戏。 今日咧啲十大重犯咧都系我行我素，你因住你又做咁多奇案。 好啦，我哋要 喜怒形于色。是一件不好的事， 冇错啦。 系咩？我都中意坚持系咁，由佢啦， 由佢啦。咁讲翻肥苏， 我中意率性而行啊。 肥苏人都系爆噶，肥苏我曾经听佢一句连续讲二十几个字嘅粗口嘅，系连续系冇 喺个 WhatsApp 度系咁出嚟咧， 连唞气位都冇嘅。 X 交叉 Y，X 交叉 Y， 你 连唞气位都 嘟嘟嘟嘟嘟嘟嘟， 系为咗闹某一个人嘅。我哋唔开名话闹边个？ 你个老乜啊？咁嗰啲咧， 哇！你咁粗口嘅。啊、即系肥苏系一个咁爆人，但系肥苏咧就叫做佢点啊？佢人咧有一样嘢就锁将自己锁住咗，佢喺个言语上面爆咗出嚟啫，喺行为上面佢冇做到啲嘢。 嗯， 即系如果佢唔讲就做咗噶啦， 唔讲 好似今日好似十 系噶， 系啦，唔讲就做咗啦。啊，咁呢个咧就同佢自己本身嗰、那个即系周围都有啲。 所以我老豆好彩啊！我讲咗出嚟，唔系我斩咗佢，我唔讲 咧， 斩咗佢就系其中一单奇案就 系 呢度。 系啦， 好啦，我哋今日讲翻我哋 阿林国云啊，呢个香港雨夜屠夫 咧。我睇睇林国云嘅样先啦， 唔系呢个喂，呢个系 我知呢个好出名，呢个我识佢系啊。 以为你揿错添， 我冇揿错，但系喺呢度隔篱啊。 系啊，呢张就喺网上大家都会抄到嘅，就系佢二十 N 年前嘅，即系未入狱前啊嘅照片啦吓。咁喂，佢个样就唔系肥苏呢只咁样，好似好暴戾咁样嘅噃。 呢 個咧陰陰濕濕咁樣。 喂，呢個樣咧，我自己咧就點樣講咧啊？其實似花家姐嘅，你大家有冇留意？佢出去溝女，溝女，我話咧，佢對眼咧，其實咧，因為佢對眼咧相對凹落去嘅，啊，其實係有一種溝女嘅魅力，但可惜，可惜一樣嘢，佢有幾樣嘢咧係犯殺犯得太過緊。首先咧，佢頭型真係似花家姐嘅，唔好講笑啊。 係喎，都有啲似喎。 即係上面 頭先我話你乜嘢 啊？上褲下窄啊嘛，似羅志威爾啊嘛，我記得。 頭先唔係我話你咩？話你呢個頭型嘅人係咩嘅咧？你記唔記得？ 唔記得咗， 死 啦！ 唔係喎，而家短頭髮花姐短頭髮梳梳下，其實都同佢差唔多嘅樣款，個面型啊同 我。我唔做啦。 其實咧，佢係好有思維嘅，同埋有一樣嘢就話咧，佢唔係咁輕易去相信人。 係 啊，係喎，你話疑心大。 係啊，疑心好大。佢唔係咁輕易相信人啊。但係我問題咧，由到尾都唔喺佢面型度嘅，放心啦，你唔會似林國雲咧。啊，佢出咗問題咧，就喺佢嘅眉同埋眼嗰度。 嗯。 佢眉嗰方面咧，大家可以睇到一樣嘢，你見有冇 短 到？佢到嗰行眉咧係短啊， 係啊，特別短 喎，係咪個尾嗰度冇嘅？ 係啊，嗱，同埋呢張相又唔真嘅，我哋不能夠話佢真係冇嘅。 大致啦， 疏啲啦，啊，眉尾疏啦， 但係粗喎條眉， 粗同埋咧，粗得嚟咧，有少少撥物咁樣嘅。嗱，呢種眉咧，我先有幾個位要講嘅。呢種眉首先就係佢呢種粗法咧，就冚住咗對眼咧，就有少少我叫烏雲蓋頂。烏雲蓋頂嘅啲，佢整嚟都冇好運行。 係咪咩眉粗額目嗰啲啊？ 個眉粗額突啊，係啦。但係咧，最緊要嗰個眉骨突，你見唔見眉骨突出嚟㗎？ 啊，唔係啊，額目啊，壓住隻眼。 哦，額目係咪啊？額目係啊，額目咧，又要講翻呢個關係喎。眉係主思想嘅， 嗯， 係啦。眉咧其實係君，大家嗰個關係就係君王。 啊， 眼咧就係神，係啦。 嗯， 咁所以眉同埋眼咧，一定一对嘅咁啊， 要相配， 系啦， 肥苏配，有眼神伶俐啊， 肥苏点啊呢啲， 条眉又够粗， 系啦， 但系咪啊林国云眼神唔够咧？系咪咧？算唔算？ 佢呢话听啦，佢呢一个咧，佢呢个叫做下三白咧， 系咯，我就见下三白啦。 佢下三白得嚟咧，其实叫做有神， 算有神啊， 系有神嘅下白啦，但系呢种先恐怖啊， 点解？ 有神嘅下三白啊，因为咧。下三白眼的人咧，佢自己本身嚟講咧，都係一啲叫做兇狠啲嘅， 兇狠啲嘅人。咁啊，補充少少，有啲人可能唔知咩叫三白眼。 係啦， 下三白即係下面有啲眼白。 眼白係眼即係點啊？我眼珠唔係直接掂到眼嘅下廉， 好似吊起咗咁咯。 係啦， 有啲白色嘅位置出現。 咁呢種人咧，仲要下三白眼嘅人咧，就除咗有啲佢有豺狼嘅性格咧。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咧，佢個人咧好自我為中心，啊，佢唔係好睇得起人，啊，其他人唔係好睇得起，即係佢覺得，但係咧佢就調翻轉一樣啦，佢就好怕人哋睇唔起佢， 即係佢又可以睇唔起人，人哋又唔可以睇唔起佢， 係啦，啊，咁我再加埋咧，佢眉短咧，佢嘅思想咧就會出咗一啲好大問題啦。因為如果佢真係一影唔到個忽咧，佢眉尾如果係當佢冇有或者疏都好啦，佢個眉尾嗰度咧已經令到思想混亂啦。 係啊， 跟住再加埋眉短咧，佢諗啲嘢咧其實咧好短淺嚟嘅。佢思想咪眉代表思想，佢諗啲嘢其實好短淺。佢短淺到咩？佢好直接，我想做嗰樣嘢，咪做咯。 即係我想殺你就殺你， 我想殺你就殺你咯。咁林國雲啊，奇愛女王林國雲犯咩案啦？ 肢解咯， 系咯， 连环杀手， 系咯， 系咯，专向妓女落手。 嗯， 仲要燥嗰啲身体嘅器官吓。 点解向妓女落手？ 嗰时话替天行道嘛， 替天行道，因为睇唔起人啊嘛，你明白？ 其实我怀疑佢系俾 某一個妓女睇唔起先佢報復。 啱啊，肥叔亦都講得啱㗎。 呢、 這 個選差我都覺得、 啊啊、有得啱嘅，因為人哋睇唔起佢啊嘛，佢又睇唔起人啊嘛，你睇唔起我，我又睇唔 睇唔起佢嘅性能。 我咪殺曬。咁佢思想好短淺啊嘛，佢好短淺就我就係諗啊。我要杀你，咪杀你咯。 嗯， 啊，我要肢解你，我咪肢解你咯。佢唔会谂你后面嗰扎。啊，我要咁，我自我中心为主啊嘛。 嗯。 啊，我记得咧嗰时咧，少少补充啦。嗰时阿发仔咧就系、是、林国云嘅隔篱啊嘛，住喺，即系佢个 仓 仓啦，仓友啦。咁佢话咧嗰时试过咧，就因为佢即系发仔系都比较无知少少嘅个人，系比较即系知识比较唔系好够啦咁样。咁林国云咧成日睇书啊，睇大量报纸啊，咁就好渊博嘅。 系 咁佢嗰时咧就攞份报纸就问阿发仔，啊你信唔信香港地咧有啲大厦咧个天台咧系有鱼池噶？即係泳池啊，泳池啊咁。跟住發仔就話嚇唔會啊嘛咁樣。咁啊跟住佢就會攞嚟俾佢睇喎。喂，成日真係有嘅咁樣，即係其實想好似笑佢咁樣有少少。嗱唔係衰啲講就好似笑啦，好啲講就話好似想教佢嘢咁樣。咁但係佢成日都有呢啲嘅，即係佢會中意教人嘢啊，去即係醒下你啊咁樣嗰只。 嗯， 呢個你又覺得似唔似佢嘅性格？ 嗯， 即係佢好中意教人嘢，佢識好多英文啊，同埋即係好。仓里面好多人， 其实佢系识嘢噶，你见得到咧嗱。头先我讲翻佢嘅头型先啦，佢嘅头型上面咧见到真系似花家姐噶，我唔系讲笑噶，系啊， 够啦你。 花家姐系咪识好多嘢？ 系啊， 啱唔啱啊？ 系 啊， 虽然佢成日， 花家姐系咪中意教人咧？ 系啊，佢成日指导人哋。 花家姐都系好中意教人噶，系啊，咁样就 有几似 系咪真系似啊？好，咁其实喺成件事上面咧系一模一样嘅， 嗯 啊、但系我分别咧就系乜嘢咧？就话佢眼同埋眉咧就影响咗佢嘅思维， 眉眼不配。 因为佢个眉咧系思想啊嘛， 嗯、 但系佢个眉太过突出啦，佢眉骨突，佢眉骨突啊， 嗯， 佢眉骨突嘅时间咧，即系话佢思想嗰部分咧系特别。走咗出嚟， 系， 佢特別走咗出嚟嘅嗰部分，咁佢諗到乜嘢咪想做乜嘢咪衝動咯，呢種咁嘅衝動型咯，啊，咁你話佢中意想教人咯，我認識好多人都係咁樣噶，佢教人都係一種衝動型， 係啊，都係啊， 諗到你突然間 覺 得， 係啊，我起身啦，我教你啊咁樣，我真係撞到一個， 係係有啲人， 我做一個舊同事咁樣噶，我即係大家當講笑咁樣啦。有一日咧，就我同另一個同事咧就想去飲下午茶，跟住我同事話對住部電話，好多嘢未做曬咁樣。跟住得，我有辦法。跟住咧，我就叫另外一位就阿咩哥，喂，可唔可以過嚟幫幫手啊？咩事啊？冇啊，呢度咧阿邊個唔識得做啊嘛？佢望一望，得起身走啊，咁樣我就坐低咗。跟住我咧去飲茶，即係佢係嗰種咩人咧？尤其是讚多兩句添。嗱、 哦， 林國雲咧，我聽 你醒起我， 佢都受讚。 我以前有個舊同事都係咁嘅，嗰個就成日話佢懶狗叻啊嘛，即係成日。佢又係突然間見到，喂咁易啲嘢，我教你啊嘛！即係佢係硬係你褒獎佢兩句，就好似更加 飄， 係啦，又係咁嘅眉，記得係類似，即 係 佢冇咁誇張，但係都係少少嗰種嘅，係啊係啊，乜都認嘅， 係啊係啊，因為佢個嗰個眉骨突咗出嚟啊嘛，咁啊至於你話佢自己嗰個叫做啊專殺妓女啊，咁專殺妓女啊。一來阿肥叔話齋就係佢可能俾妓女係老婆啊，二來就係話、喂，其實佢嗰、那個佢對性嗰方面嘅思想咧，佢都幾重要嘅。你睇佢嘴就知道嘅。 好，再睇一睇先咁。 啊， 嘴方面點樣反映到性咧？ 下邊下唇主欲，上唇主情係咪咧？ 係啊，好嘢啊，肥叔擺檔啊 但佢差唔多啫喎。 啊，你嘢又差唔多，你見唔見含住咗嘴嘅？ 嗯。 你成件事你見唔見啊？你唔係你個嘴突出嚟嘅，見唔見啊？ 你含住個嘴啊？ 咁样啊？ 哦，咁啊代表咩？ 你见唔见得？其实我下唇咧一啲都唔薄噶。 系啊，佢 下唇主肉， 佢收埋咗， 佢收埋咗好多嘢唔俾你睇嘅啫。其实佢本身佢下唇咧唔系相对嚟讲咧，比上嚟咧，佢下唇咧系一定系比起上唇咧系厚好多嘅。 系， 同埋咧，但佢问题佢唔表露出嚟，佢收埋喺里边，佢成日都系好似含住咁样啊。啊，当然啦，我而家手上面只系有呢张相啦。 系， 单凭佢呢张相上面咧，你睇到呢样嘢就系佢嗰种 欲望 系相对系比较强。 但我见到一样嘢好特别嘅，佢耳仔好细只，好似。是 不是 即相對於個面 有咁講咧，有頭髮遮住我哋睇唔曬嘅嚇，但係耳仔細只咧，即代表咗一樣嘢咧，就係嗰、那個尤其是睇耳珠位啦，唔係冇福啊。 哦冇啊，耳珠啊嗰福氣啊嘛， 佢成隻耳仔都係細啊嘛，就 我都有噶， 係 好大添啊， 好大， 好似話唔知咩嘢前世咩噶嘛，耳珠。 這個呢就是修煉。如果你今世已經 有耳珠的人呢，其實你前世已經有修煉的 了。哇，我咪修煉了很多。尤其是佛企小時候被媽媽不斷佛企修煉。 這些真的是真的名副其實修煉了。但是如果你說你今世是沒有耳珠， 你所有修煉的人要今世開始。 鬼王都修煉得很厲 害。我真的練得很厲 害。今世都修煉得很厲害。 我告訴你聽，我這些就是小學的時候讀書不努力，Miss捉了耳仔當我頭搖搖。 我其實都一樣的。 好中意玩摇摇， 系啊系啊，我都系喎。 好中意玩摇，捉住太咁样摇，系咁样摇啊，你都咁样啦。 好啦，咁啊，林国云即系冇人摇佢啦，啲耳仔系嘛，咁样咁 单薄。老师放弃佢，我话俾你听，系啊。 但边忽睇到佢凶残咧？我想问下。 啊，最主要就眼， 都系对 眼。眼就表露晒出嚟，系啦，眼同埋，因为仲要夹埋眉啊，因为佢下三白啊嘛，下三白嘅人咧，佢嗰个自我中心啊，睇唔起人啊，同埋就系嗰种有狼嘅性格， 狼。 佢有狼嘅性格喺度，呢個係底嚟嘅。你見好多時咧，狼咧都係會咁樣望嘢，留意一下你嗱，你將佢個樣拼埋攞只狼度睇一睇啊。 哦，要揾炮灰搞一搞先呢個。咁我不如我睇下一個， 好 冇？佢有冇狼嘅性格？對眼係咪咁咧？ 你想睇邊個？ 葉繼歡咯。 你想睇葉繼歡？係葉繼歡呢個咧經典咧呢、這個嚇、啊。葉繼歡 有冇狼嘅性格咧？對眼好似係。 你有冇见过狼咁？你有冇见过狼咁样嘅？ 你有冇见过狼系蒙眼嘅？ 啊， 我未见过。 你有冇见过啊？系啊，狗又有啊。 但系叶继欢好明显有个特征啦，我唔识睇上。 咩特征啊？ 就系佢个拳骨好劲咯。 系， 系即系咪即系弄拳啊？中意好似。 但系你未睇到叶继欢最重要嗰样嘢。 个眉好戚咯。 都未中。 唔系，对眼好蒙。 对眼蒙系其中一样啦，系啦。 个嘴唇好厚。 嘴唇厚啦， 我覺得 頭型好長，係啊，係咪？ 頭型長咧，唔係 未中曬。最一個好重要，可能咧，你可能俾佢有啲嘢，其實佢自己都知嘅。佢知自己做咗啲嘢，令到人哋咧望落去咧就唔係咁睇得出。 特登蒙起對眼啊，係咪啊？ 冇嘢開估啊，葉繼歡咧個額頭好窄嘅，有冇留意？ 係喎， 整啲 遮咗，所以啲 特登整咗個冬菇頭喺度， 好似係喎，好似一個花樽咯。 所以咪長型咯嚇，咁即係顯得好似長咗。 其實中文成日講啦，眉尖 額窄，冇 嚟好嘢啦， 冇嚟貴格， 係咪真嘅呢句嘢？ 你睇葉繼歡話俾聽，你話係咪真咧？ 但佢曾經大富大貴咯，只可以話 呢啲 當然不義之財啦。 哇！呢啲真係即係鏡花水月啦。 其實佢揾到錢都唔知嘆咗幾耐嘅，即係我都懷疑咗佢嘆咗幾耐。咪都嘆到幾耐？一見到佢仲有佢個樣咁異形喎，一出去你話好似花家姐咁嘅樣。咁啊， 通 街都系啊， 所以佢后屘咪要易容咯，佢 系咯， 佢易唔到。 咁啊系啊，其实你个样咧比较特别咧，都系难去即系做坏事嘅。 我都系啊，好麻烦，我成日俾人，我成日撞到人，成日都俾人认到。 系啦，成日都俾人认到嘅。 所以我唔好难做坏事， 做多啲好事啊！你 做多啲好事啦。叶继欢咧，佢个额头窄咧就有一个问题啦。咁啊额头窄，咁啊我额头咧再配翻落去咧，落翻去印头位里边咧啊。佢印堂位咧唔係話特別窄，其實都係窄啊！再加埋咧上邊嗰條通道窄，上邊個額頭窄，落翻去印堂位都係窄。 印堂即係有兩條眉中間。 係啦，呢啲位咧，你一路窄落嘅時間咧，我話聽下呢啲人咧係好處心積慮嘅。 嗯， 係啊。 你講印堂窄係咪即係兩條眉中間嗰個位窄？ 係 係。啲人話呢啲係心胸狹窄。 心胸狹窄，但係唔單止，因為佢配合埋佢自己本身佢自己個額頭窄，佢嗰種咧心思細密到咧係你唔信，係啊。心思細密得嚟，但係留意翻咯。佢落翻嚟咧，出翻嚟之後咧，我鼻好大 嘅，係 喎， 係啊，鼻大拳骨高， 係咯。 呢種人咧，自信心極強， 係啊。佢事實上就係咁啊。佢嗰時話要娶全個潮州最靚嘅女仔啊嘛。 佢唔係賊王，唔通你係賊王咩？心思細密，又自信心強，又膽大，啱唔啱啊？ 係 啊，真係膽大心細面皮厚齊曬。 佢係喎，真係。 係咪啊？乜都齐晒， 即系食大茶。 头先你话佢话要娶潮州最靓嘅靓女啊嘛，咪面皮厚咯，系啊。 佢真系娶到喎，姚乐儿喎。 啊，咁啊，真系你 潮州版姚乐儿。 系，大家唔好误会。 潮州版姚乐儿。 咁啊，所以大家你 有冇咁大先？ 你可以谂一谂啊。 我见过。 潮州蛋唔系潮州版姚乐儿有冇身材咁好先 ？OK 噶， 都劲系嘛 ？OK 噶， 又唔系话好劲，但 你唔好用你自己 均匀 嚟到。 均勻咯，係咪真係靚 女？鏡頭唔係喎，潮州女仔咧，如果均勻就已經好好嘅，因為好多偏瘦嘅。 得啦，唔好再講啦。講翻葉繼歡先， 講翻花家姐先啦。頭先鏡頭影唔到花家姐打我啦嘛。 係啦， 啲人咧就成日話我同佢所蝦花家姐。 咪咯， 大家有镜头睇到佢成日咧喐手喐脚打 我。唔怕我哋有 CCTV。 你望呢边只手软诶， 瘀 晒噶，真系好惨啊！人哋唔知又俾人虐待。 你老婆翻就以为你唔知做乜嘢， 做乜嘢？呢边只手啊，全部瘀晒。 平时积落嚟嘅呢啲，成日喺我背后讲我坏话。 唔系咁啊，其实叶继欢佢自己都知道自己有一个咁嘅问题啦。佢呢个冬菇头咧，佢流出嚟咧，唔好理佢系咪特登咁样流，但系咧，佢留低一个咁嘅头咧。是要自己觉得好看才留， 是啊， 你不要说喂我拆完不如得闲你的头，得闲想想怎样打劫好过， 不得，因为他如果梳上去会很肉酸，个额头即是成块面会超长， 是啊，是啊，他自己都知道一件事，喂如果我现在这样走出街被人查身份证了，我还将头发铲晒去，不知查身份证啦，是不是都踏这么低你落你妈叶啦，啱唔啱，即是如果他这样他自己想到这一点的，相对他做了这个冬菇头呢，我样子是好了。 嗯， 系咪啊？你试下幻想一下啊，因为佢个额头咧，实在嗰个位置太过窄啦。佢种咁窄嘅时间，有啲人就话：你当你额头一窄咧，你思维有限，你谂来谂去谂嘅嘢，我话咧，呢种我哋用反思维去谂。 系， 佢系啊，佢思维有限啊，但系集中啊嘛。 系一个专注啊， 专注啊嘛，佢净系谂打劫， 所以就咁有成就啦喺个打劫方面。 系啦，你当系有一样嘢，你专注谂一样嘢，专注做一样嘢。头先花家姐举举咗例子嚟啦。哎、打倉頡打得多就熟的了，你就快的了，打劫一樣而已、 啊、 打劫打得 多你就熟，你就快了、 啊、 要這麼輕易做賊王 就想過了、 啊、真的不要 學他、啊、鋪排好、啊、 不是學不到 的, 學不到 的、啊、你沒有他的本質你怎麼學呢， 有冇有冇嘅本事？ 净系攞攞攞起把枪手震啦，系咪先？攞把刀已经。 你点样逃走咧？你点样搏火咧？系嘛？你点样逃命咧？ 仲有啊，我又留意翻，即系阿叶桂欢系一样嘢。头先即系佢整体都系一个贼王相嚟噶啦。整咧嗰个贼王相咧，就头先佢讲到你提过佢嘅嘴有问题咧。 再望一望先，睇有几厚先个嘴。 好厚啊！ 佢呢个嘴好 非常厚，咁啊即系情欲都兼备喎。 系啊。 有情有义， 有情有义咯。 喺、嗯、做喺要做一个贼要成功嘅，一定要有情， 道亦有道， 对啲兄弟都要好。 系啦，冇错、嗯， 你先至可以做到一个成功嘅贼。你啊，你以前睇翻以前啲梁山伯，你睇翻就知道啦。你梁山伯，哇，108条好汉，系咪先？全部同佢讲咩？真系啊，系咪里边有咩勾心斗角？你唔知啊。人哋本小说都系写咩？写佢哋兄弟情啊嘛。你明白啊？ 嗯、 你冇呢啲情義，你點樣去結合咗呢一班人翻嚟幫你手啫？咁 但係最後可能佢坐監嘅時候，啲兄弟走曬咯， 冇得講嘅呢啲。 你唔好理 佢，大難臨頭各自飛 呢樣嘢。佢做大佬，佢做大佬要就要 做大佬就有大佬嘅氣嘅嗰個氣勢。你睇佢嘴就知啦，佢個嘴就係直情咧係嗰種咧司令嘴嚟 嘅。司令嘴啊，呢啲叫 係啊。佢基本上佢講出嚟，佢呢種嘴型嘅人咧，佢可以咧控制得到佢啲手下。你聽佢話嘅。 哦， 唔系个个人控制到啲手下噶， 我就唔得啦。 你咁 控制唔到啲手下， 哇！你就 我 CEO， 虽然我贵为一个， 晒啦，边个唔听你讲？ 佢只系劳役到啲。 你话做咩嘢题目就做咩题目，你话做咩十大重犯？重犯啊！琴晚同我讲，我要做十大重犯。吓，你而家先同我讲，系啊，咁样 咪算好咯， 翻嚟 OK 咯。 翻到嚟突然间就话，诶，都唔录啦，梗系走啦，可以走去食饭咁，跟住 啦，肚饿啊！ 我谂我为大家着想就 知道，我今日唔知边度痛咁啊！ 明白，系嘅。 咩啫？鬼王嚟，如果唔系有咁嘅天才，我点会够胆即叫即精啫？ 我系，唉，天才又未人轮到我嘅，我系天生我相系俾人奴役嘅， 哦是啊、 我系奴隶相嚟。 咁你继续做你嘅角色啦。 系啊， 仲有啊，我又要突然间改变主意。 改变咩主意？ 我觉得唔可以做一集咯，呢个。 点解？ 而家先讲到第二集， 做廿集， 系、哎、啊。 我哋翻嚟再讲， 翻嚟再倾， 睇下点一点啦。 好。 聽到廁所有聲，後屘咁啊，好大膽咁走過去睇一睇，咁啊點不知一打開冇人冇聲，咁啊發夢咧就見到有個女人嘅物體，咁啊問我頭先見到啲乜嘢嘢？ 你鬼問你啊？ 係啊，咁冇幾耐啦，我就走去驗眼，原來黃斑病變。黄斑病变完咧，仲要系再发现咧， 個視網膜穿咗個窿，可能好有連貫性，就係個網睇唔睇到，可能係揾嘢吉埋嗰隻眼嗰 就係驚你睇到，因為 唔係 事啊，國家機密咩？ 星期六日靈異鬼故事件匯集陰陽界， 黑子雲內 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10:30時段，暗黑組合。无夜无知。